第137集，赵斌止住他， 别到处跑来跑去，现在还危险。 罗明瑶嗯了一声，轻声应下。 好吧，不上班的话我就在家里待着，哪儿也不去。 赵斌想到自己一会儿让人备口罩，一会儿又让人不要到处走，前后矛盾，忍不住笑了笑。罗明瑶也跟着笑了几声，片刻后突然说道， 赵老师，下雪了，你看到了吗？ 电话里传来脚步声和推开窗户的声音，隐约还能听到风声。赵斌看向窗户，他的视线里窗外只有千云密布的灰暗天空，看不到一丝一毫雪景，但听着罗明瑶声音里透出的雀跃，他却仿佛看到了天地之间漫天散落轻盈飞舞的雪晶。雪落在树梢草地，到今天夜里整个城市就会铺上纯净的白色，在路灯的黄色光线下映射出温暖的色彩。那一年在西藏，赵斌就是这样在夜里踏着雪，耳边听着罗明瑶的声音。此时此刻，罗明瑶应该就站在窗边拿着手机，和他看向共同的一片天空。他忍不住嘴角微扬， 嗯，看到了，下雪了。 罗明瑶陪他聊会儿天，他躺在床上听着罗明瑶的声音，这是百无聊赖的一天中唯一让他还能提起精神的事。第二天第三天依旧如此，饭菜固定时间送来，工作人员固定时间来测量体温，询问有无不适。罗明瑶固定下午三点过打电话来陪他，他也固定时间睡觉起床。第四天下午，天气终于放晴，冬日的暖阳也透过他的窗户照入房间，在地毯上映下漂亮的光斑。他把笔记本的音量开大，在房间里听歌喝咖啡，在微信群里向医院和上级汇报自己的情况。中午他还难得睡了个好觉，然而到晚上又有了新的情况。凌晨三点过，他又被走廊里的声音惊醒，他皱着眉头看看手机时间，然后听到外面依稀传来发烧了，待会儿来接这些话。赵斌仔细听了一会儿，基本可以确定是某个密切接触者出现症状，要转往医院确诊隔离治疗。赵斌刚刚好转的心情又蒙上了一层阴翳，密切接触者是高危人群这一点如此真切地在身边体现，他作为医生尚且有些担忧，其他普通人肯定会更加焦虑。他睡不着了，打开手机刷着消息，武汉那边每天新增确诊数量还在攀升， C 市确诊人数已经20多人，医生群里也开始传出很多来路不明的小道消息，其中一条是据称 C 市疾控中心的医生发出来的，一个带着哭腔的女生说着情况有多严重，新闻里都在粉饰太平，实际情况已经超出极限，让所有人赶紧囤粮食，一时间人心惶惶，连医生们都开始抱怨国家维稳，不要老百姓的命，紧张地讨论起要如何应付之后的粮食短缺。小区业主群里面，这个时间点还很热闹，消息不断，所有人都在轰轰烈烈地讨论今天小区里有救护车来过，小区物业出来辟谣，说是老年人突发问题叫来的120，业主里面却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个说法。 我都已经看到了，是11栋那边接的人下来。 有人在群里说， 来接人的医生都穿了防护服，还说不是肺炎走的，骗谁呢？ 物业不要想着隐瞒事儿了。 有人应和上面的人， 都这个时候了，瞒着有什么好处啊？有就是有，到底是不是肺炎，你们最好坦白告诉我们。 到底是哪一家，总该告诉我们吧。 天哪，我今天还带着小孩在11栋楼下玩。 不明情况的人已经开始慌乱，小区物业的人出来进一步解释， 我们所有的消息都是医院120车进来的时候告诉我们的，救护车进来就说是小区有一家打了120，因为家里老年人睡了一觉起来半边身子动不了，医院从电话里判断是中风，当时我们保安也问了为什么救护车医生司机都穿着防护服，医生说的是现在出来接诊都是这样的装备，这是他们自己保护自己。我们向他们求证过，医院说确实不是来接肺炎病人的， 这就是医院提供的情况，我们已经如实反映给各位业主了。 这时候有客观一点的人出来说话， 大家都知道现在隐瞒没有任何好处，物业说没有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好争执的？物业的消息也是医院和社区给的，他们没这个本事自己造数据造病人。 另外的人也附和， 是啊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不要传谣信谣， 不要自乱阵脚。 而恕我直言啊，就是小区里真的有了，这不就是戴上口罩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吗？难道你还能憋死在家里不出来？ 还有更直接的， 有的人别人说没有你不相信，非要说有了，大家都跟你一起慌了才满意啊。 还要物业把人家哪一户都说出来，侵犯隐私了知道吗？而且人家根本就不是肺炎， 就是肺炎也没必要通报出来哪一户吧，医院物业都会消杀的。 看最新的消息说一栋出现3例还是多少，一栋楼就直接封了。 最开始质疑的人出来了， 我没有要引起恐慌，也绝对不是造谣传播，这是特殊时期，我只是要求物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。我相信啊，今天看到病人出去的其他人都跟我一样有担心，怕自己家附近有传染病，我这么问也是为大家负责啊。 我觉得你是在故意找茬。 群里顿时爆发了争执，赵斌懒得看下去了，西平把手机扔到一边，继续瞪着黑暗发呆。到现在为止，他还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，因为现在发生的一切太像那些灾难大片了，恐慌比病毒传播的还快，在寂静的沉重的黑夜里击破人们脆弱的心理防线。今天还有人会维护他人的隐私，再过几天也许感染病人就成了过街老鼠。病毒也许尚没有击垮人类，恐惧先自内而外把他们瓦解了。赵斌又是凌晨才睡着，没躺多久就被较早的电话叫起来，一天规律的观察隔离生活。今天的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，赵斌听了一会儿门外的声音，就发现今天工作人员不再要求接受隔离者开门接饭菜。今天他们敲了门，提醒拿早餐，把东西放在门口就离开了，并不与隔离者接触。他打开门想看看，刚开门正好看见隔壁房间小姑娘探头，想要出来跑两圈。这几天小孩子都被默许可以在走廊上和妈妈散散步，下午时候赵斌总能听到小孩在外面疯跑的声音，倒也不是很扰民，反而在这种时候有一点生气勃勃的感觉。今天孩子刚出去，工作人员就叫他赶紧回房间里待着。赵斌听见工作人员向孩子妈妈解释， 昨天晚上有观察隔离的人出现了症状，医院目前疑似新冠肺炎，在这里待着的我们都看作是高危人群，所以大家要严格单独房间隔离，不能在走廊里到处走动，更不能串门，我们现在都要求减少和你们接触，这个只能请理解了。 小姑娘这几天应该已经被妈妈教育过了，此时说不让出去也就老老实实回去了。孩子妈妈对着医务人员说了感谢，关门前赵斌听见孩子的声音问， 妈妈，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出去呀？ 今天工作人员甚至没有再当面问体温和身体状况，只提醒了一句他记得测体温，待会儿他们会打电话来逐一登记。赵斌领了早饭关门回到房间，今天的早饭比前几天又多加了一小盒酸奶，馒头换成了肉包子，可以说蛋白给的非常充足。午饭又添了一道热腾腾的素菜汤，晚饭也配了一盒牛奶留给夜宵。